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关城》，作者是词，梁小鱼团队制作，更多精彩尽在喜马拉雅。 第77集。阿音沉默许久，像是在组织语言，才重新开口。我想过很久了，阿瑶，今夜是有些情急，我憋闷太久，为他孤独而心酸，但意已决。我活了这么久，总要有个盼头吧。若是这一世他好好过完一生，我也能安心离开，再不误他。若是还不得善终，那我便去找判官们谈谈，用我的生死来赎罪，何必这么作践一个凡人。 不是的，不可能这样的，他鬼魂有些不同寻常。第一世的时候我不在阴司，但是国民那会儿我恰好跟阎王喝茶，当时看着陆之道派人来禀告，他手下亲自到地上捉的，平日里哪能查查司的人出动，我想着应该就是他了，日子对得上。你这两世不也是没见过他的鬼魂？ 暗中阿音皱眉道，第一世离得远，人又太多，再加上起了火，我满脑子想着杀人，确实没见到。民国那年哭得脑袋都发昏，后来我去找了辖上海的鬼差，说那几年阎王管得严，鬼魂交付得很快，等回到北平再去地下，一路寻到奈何桥，我就走不进去了，人应该已经在桥上了。 可是这又有什么用呢？无外乎是个很快被带走的人，他若是真的有几分不寻常，也不至于让阿音苦等至今。 手伸过去拍了拍药叉的脸，阿音像慈爱的祖母一般。小阿药，别琢磨了，你把我求你的事情办好才是关键。躲开阿音的手，阿药满腔嫌恶。 哎，你真烦，我当初就不应该救你，500年的阴魔罗鬼成型第一日就被朝霞刺死，也可以做鬼界佳话。 哼，下次把女朋友带回来，或者等我带关城回北京，她本就是在北京的。 您可真敢想，人还没见到都敢说带来见我了。你放心，我早早的准备一碗孟婆汤送给她，是我对一个凡人最大的慈善。 两人说着说着又开始插科打诨，说到药叉的女朋友是个罕见的名叫碧丽的鬼类，早年间曾经是增长天王手下驻地首领，现在几近绝迹。 她前阵子换身份证，人间那些部门真的好笑，我早先听说过把生辰数字写错的，倒也就算了，她名字碧丽，简体字也练过些年头，不比你写的那么俊秀，也还端正。身份证寄回家里打开一看，薛丽，我当初笑得脑瓜子都疼，还挨了顿打。 阿银笑他，你知道你的名字现在也有问题吗？ 爷名字哪里有问题？ 药叉什么鬼，我看网络上骂人都骂傻叉。 哎，你闭嘴吧阴魔罗，你的名字还是难。 至此可以宣告彻夜不眠，两只千年老鬼要用凡人的方式解决问题，徒手空拳的打架。开春后张月仍旧未回北京，阿音劝过未果，就也不再多说，因为手头正忙着书店开业，可是比当初药叉开酒肆那会儿麻烦多了，还要感谢他少不了的帮忙。而药叉回到北京后，碧丽在人间的业务更多，便托他帮忙跟方官城牵上线，假借他有一位友人出手唐代木雕永成为友，方官城单为这个名字就感兴趣得很，直接约好了时间地点详谈，还存了阿音的手机号。那天春风很轻，在这座城市中四季的风本都是浓烈而厚重的，只那日或许因为阿音心情太好，觉得实在是柔得不像话。书店选址的街道在市中心，与周围热闹喧嚣实在是大相径庭，纯黑色的牌匾与纯白的题字 是阿音亲手所写。念竹书馆，竹寒的竹，寒听竹的竹。当初选名字的时候，药叉劝他干脆不如直接叫听竹书馆，说寒听竹这名字起得好听，哪里像大上海的流氓头子，说是个温润书生也有人信。阿音想了想还是没用，他说道，韩听竹那个肚子里没半瓶油墨的，知道我用他的名字开了书店还泡男人，得气成什么样啊。里面装潢都是阿音操持设计，外面是几张靠窗的桌，还有个简单的水吧，里面才是书店，整体风格实在是有些昏暗又暧昧。庆幸他没有彻底昏了头，还记得在书架上安装照明的阅读灯，让人不至于看不了书。门外挂着个木质的写了祝福话的祈愿风铃，开门关门间坐在这喝东西的人听得到声音，在隔着一扇门的阅读区听不真切也不算打扰。阿音正在水吧的柜台里跟一个叫小果的店员学怎么用机器磨咖啡，他开店开得低调，平日里没多少客流，背对着门口也不怕来人。风铃声细微作响，有春日里穿奶白色高领毛衣的男人进店，带满身和煦阳光直奔柜台。那时一千多岁的阿音和二十多岁的小果埋头等待咖啡注满透明的玻璃杯，是他第一次参与尝试，两人谁也没急着回头，直到那熟悉刻骨的声音礼貌开口， 你好，我来找人。 小果赶紧回头，没有注意到咖啡已经满杯将要溢出，阿音却低着头愣在了原地。 先生你好，请问找谁？ 韩影。 太近了，近得他闻得到阿音身上似有似无的檀香气，近得阿音感觉那种久违的心动与鲜活。小果回头看向阿音，有些纳闷他为何无动于衷，很快平稳呼吸，尽量克制着手和声音不要颤抖，脱下了腰间的围裙，拿起自己亲手磨的咖啡再转身。他今日是黑长直发，一侧别在耳后，长袖修身的改良旗袍再摆出温婉适宜的微笑，一如当年闹市初见韩听竹那般。你好，方先生，是我。民国31年初作别，那年1942，到如今76年不相见，好生想念。今日春风正好，如我与你相视而笑，千百年洪波翻滚着退潮，重新开篇续写明朝。依旧你是你，我是我，千秋百代，只此一双人。他回头的那一刻，方官成也愣住了，心跳莫名加速，可他确信不是一见倾心的那种意义，只是有些不寻常。问姓经初见，无外乎就是这种感觉，但下一句不够妥当，应改成旧容易名称。他眼下想起李益的诗，却不知面前的人最爱李益那句从此无心爱良夜，任他明月下西楼，然后就自然而然地笑了。 感谢收听本集，更多精彩多人趣欢迎关注梁小鱼主页。